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行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漫游嗨翻天，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见到你们太开心了，还有观看我们 B 站直播的小伙伴们，我是许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现在正在收看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给你们报一下全世界最准的时间啊，是9点07分28秒啊。好， 嗯，又是这个最火热的漫游嗨翻天，也是这个最特别最火热的夏季啊，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特别这个青春洋溢的演播室，突然忘词了啊！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这里是982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嗯， 好，那我觉得。这两天你看我的球衣，你懂点球了吗？这是什么队的球衣？ 我必须懂啊！我是一个纯正的真伪球迷。 这么厉害呢？ 对 啊，这是哪个队的？ 这当然是我男神 C 罗的这个球衣了。 哇，真的！ 你不要以为披着我男神的外衣就可以成为啊，这个就成为我的男神了啊！ 对，主要发型还差了一点。 嗯， 然后今天呢，我觉得。说到世界杯啊、 嗯、 美女帅哥世界杯，你看现在美女有了，差一个帅哥， 帅哥，那要不然先让美女介绍出帅哥。 好嘞， 嗯， 好嘞，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我们两个穿的都是红色啊，我们的这个帅哥是万红丛中一点绿、嗯、有请我们的帅哥嘉宾严子昂，子昂，欢迎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一点绿。啊，大家好，我是子昂。 这个绿色非常的清新啊。 对，可能今天要是喜欢这个看我们青年广播的朋友已经今天见过我了，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见过了哈、 嗯、 我也是最近一直在很迷世界杯哈，也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聊球。 嗯、 是，说实话，我不知道两位昨天晚上比赛看了吗？那个有点冰桶冰岛队的那场比赛， 这个冰桶不得不说，这个人高马大啊，然后四五个人这人墙围堵的，我们这梅西确实是有点发挥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子昂，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阿根廷球迷 哦、 阿根廷 是主队。 是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昨天是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看的，有其他阿根廷球迷、 嗯、 就是我的感受就是阿根廷球迷在看了这场比赛以后特别的难受。 对， 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直观的憋屈。 对，好多人形容这场比赛就是憋屈。 这个球传到阿根廷的这三个前面这三个小个里面，冰岛球员往上一围， 嗯， 没了，这人就没了。 真的 是就是你看不到， 无力， 对，是完全遮起来，宽那么宽，高那么高， 高 没错， 彻底的把黑色球衣遮起来了， 一堵人墙。 对， 尤其是梅西，可能身高还相对其他要稍微更矮一些， 矮一些 对, 对。所以说真的太难了，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而且最关键是什么？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可能从技战术上来说啊，哈，就是说他们在围绕，确实在尝试围绕梅西打， 嗯 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哎梅西可能就是在等他喜欢那种传球的方式。确实有那么两脚，说诶这梅西平时在巴萨要接到这种传球啊，肯定就有了， 对， 在巴萨这么给他传球肯定也有了，但是昨天就是不管怎么传总是有一个壮汉， 嗯， 就直接就干倒，这个真的是让人太绝望了， 所以这个铁桶啊还是很难打破的， 是、嗯、 对， 而且感觉梅西就是整个队阿根廷队还是对梅西的依赖性比较强， 没错， 所以感觉大家的这个配合呢好像相对的弱一点，而且整个梅西的压力太大了，最让大家可惜的就是那个点球哎，说到这个点球真的是觉得大家太可惜了，可能觉得憋屈无奈啊，然后都比不上这个惋惜，就是那一刻啊感觉梅西真的是挺失落的， 对、 嗯、对， 据我据我所知，这是这个点球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阿根廷球迷在他踢这个点球之前， 嗯， 我们都面面相觑，就有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 啊。你那会儿就有感觉了，是吗？ 是，就是说，因为说实话，这个根据数据统计，这应该是阿根廷梅西在职业生涯中的第105个点球，但也是他第踢飞的第24个点球了。所以说，就是他这个踢飞点球的这个时刻，作为他的球迷，相信。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嗯， 就是看眼神看状态看气势就感觉要出事儿，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昨天以后就非常寂静非常消沉，其实拿到了一分啊，对吧，葡萄牙也拿到一分啊，就是葡萄牙球迷特别开心，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也拿到了一分就感觉很奇怪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状态很差的阿根廷，就是我们对于冰岛来说，就是阿根廷对于冰岛来说，可能因为阿圭罗的这个灵光乍现哈，所以说拿到了一个一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状态很差的，现在攻没有找到办法的阿根廷，守还守不住的阿根廷，所以说、嗯、我们对后面的这个比赛啊有点慌， 有点担忧， 对， 真的是，我记得昨天那个点球踢飞的时候好像好多人都发了那个视频是吧， 对，很多人还结合了某牛奶广告啊然后这个说这个梅西可能受了一丁点的影响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还是对阿根廷不管是球迷也好或者是梅西的这个铁粉也好还是对他们有接下来的期待，而且越是因为前路上的这个失落呢可是对可能是对后面呢更有新的期待 啊、 但是其实除了阿根廷的失落可能就造就了冰岛他们的这个粉丝不管是粉丝还是球员还是挺有喜悦的，同时也成就了昨天最火的这个门将啊大家开始探讨说哎对 叫什么松 这个什么松 哈德尔哈格尔松 啊对对对 哈德尔松对、嗯、然后大家开始讨论说不会当导演的这个守门员不是好球员啊没想到这个兼职的这个冰岛队也有一个这样出色的发挥、 嗯、哎其实这个说法咱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啊、 哦、 其实这个冰岛队里面啊真的现在是其实说实话是没有兼职的、 哦、 啊他是不允许兼职的也就是职业球员 他们 爱好可能 是我也 是 了解了一下说这个门将啊、 嗯、 在前两年的时候确实他就是一个职业导演、 哦、 因为冰岛确实你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冰岛就33万人口、 嗯 可能没朝阳区多这样的但是呢你看他们这个减去多少人减去多少人最后就剩23个人了、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半的人口都在踢球并不是说他们只剩下23个人踢球而是说他们有一半的人口十几万人都在踢球 啊，就是说人家这个其实足球基因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冰岛这个国家 这个就是克服万难、嗯、这个克服海拔克服高山克服大海就要踢球 对 所以他们这个体能其实我觉得还是也是挺好的 对所以说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导演就是说我导片子感觉没什么意思呀这个但是我这个在野球场上我好像挺厉害的 嗯， 那我就试试吧、嗯去国家队报个名当然这是一个臆想哈、 嗯、 就是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职业上踢球踢得不错 嗯 然后呢国家队说那小伙子跟我们一起去世界杯吧诶这个跟我踢首先16年是跟我一起去欧洲杯吧一去没想到还真合适、 哦、 啊所以说呢倒也不是说这个他一边比如说周三周五我去训练剩下的时间我拍片倒也不是啊、 嗯、 但是呢 太拼了这个 对他的这个据我了解他这个导演公司啊也跟他说了我给你一份合同就是你在国家队的时候带薪留职 哦、 我还给你发钱、 你随时可以回来再拍片子。 所以说，而且我也看了他们那个宣传片，拍的确实还不错、啊、 是有点意思、 啊、对，确实不错。所以说有可能人家在当导演的时候就是球足球已经是一个爱好，或者是人家也一直在踢着啊。 对、 刚才说到咱们这个就是谁胜谁负，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积分榜，对吧？ 好， 现在进行比赛的应该是 ABCD 四个组，这个俄罗斯呢和乌拉圭是在 A 组各积三分，然后埃及沙特是零分，那么 B 组呢是伊朗三分，葡萄牙西班牙是打成了平局各积一分，摩洛哥零分啊，这个法国丹麦呢也是各积三分，这是 C 组的啊，啊澳大利亚和秘鲁呢是零分，最后 D 组呢是克罗地亚昨天打败了这个塞尔维亚，哎积了三分，那阿根廷和冰岛打成了平局各积一分，尼日利亚呢是零分。嗯， 是，那我觉得两位你们觉得以后冰岛这个路包括在小组赛的后两场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后两场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巴西和德国的，而且这个巴西好像据说今年的阵容不错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德国战车呢一直是我的这个主队，然后因为这个德国帅哥嘛，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团队的配合，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这两组。 嗯， 早上 其实 呢， 因为刚才问的，如果说一句冰岛哈， 嗯， 就是冰岛我更想看他对于克罗地亚这一场，我想看看他对于欧洲队。就是因为克罗地亚也是欧洲强队哈，在欧预赛上其实冰岛队对于克罗地亚队也没吃亏，那所以说呢，我想看看在世界杯上这个克罗地亚队也真刀真枪跟他拼，他到底这个硬实，这就是硬碰硬了，我看看他，想看看他硬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哦、 这个大个子欺负小个子确实有点难受哈。当然也说今天晚上的话，今天晚上肯定更看重的就是德国了、 嗯、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上近几届世界杯上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06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它的这个决赛冠亚军分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然后在10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呢，意大利和法国小组都没出现，特别惨，直接就回老家了、 嗯、 啊。然后呢在10年世界杯冠亚军是谁呢？西班牙和荷兰。 对、 哦、 14年的世界杯下一届了吧，这两个队特别惨，也都回老家了，也都小组没出现， 所以是历经坎坷的感觉。 所以说当14年 完了 德国和阿根廷变成了冠亚军的时候，到了18年我是瑟瑟发抖， 这有一点紧张， 是万一这个冠亚军的这个小组无法出现的魔咒，上一届冠亚军的这个惨痛魔咒啊还在延续，那昨天阿根廷这是挺让人失望的了啊，有点难受了、 嗯、 那今天这个德国我真的特别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 哦，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点担忧的也是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是，如果说啊这个阿根廷跟德国双双出局，那我也就认了。 那阿根廷和这个出局了之后，你选择看谁的？ 那就看看西班牙吧。 哎，不过西班牙今年表现确实不错， 真的不错， 和葡萄牙那场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双牙的这场比赛，感觉打出了半决赛、决赛的感觉。 对，因为他们，你想整场下来6粒进球，在小组赛都算是很多的。 嗯， 而且西班牙的这种脚下的功夫啊，包括他们的组织进攻，明显其实要强于葡萄牙。但是葡萄牙依靠 C 罗，最后那个任意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任意球发挥，包括虽然开场大家觉得有点争议的那个点球啊，我个人是持个人观点，我觉得开场那个点球甭管他判的对与不对，但就是那个点球改变了整场的节奏。 是的， 其实那场西班牙我觉得原来的既定战术没有想到打那么急躁， 嗯， 没那么想拼，他们还想先控控球揉一揉啊，拖一拖你再打，就是因为那一粒点球， 对、 啊、 不管是鼓舞了葡萄牙的气势，也是刺激了一下敌方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感觉。 对， 哎，那你刚才说你穿的这个葡萄牙球队，你的主队是哪儿呢？ 其实我主队是阿根廷，跟早上是一样的。 那、嗯啊、你为什么穿葡萄牙的球衣？ 穿了敌台的， 因为你知道没有钱买那个。 哎，这一件是有人送你的吗？ 啊，对，这件是等于 就没得选，是吗？ 对。 这样啊， 没办法。 昨天阿根廷这比赛有什么看法吗？你既然也是主队的。 嗯，我说实话，我非常直观的感觉就跟子昂是一样的。我感觉这冰岛的这人啊，身体素质太强大了。 嗯， 就是你感觉那个梅西或者是他们的阿圭罗、 嗯、 啊，或者后期，我个人觉得玉观音吧稍微上的晚了一点，但是可能上早也形不成太有强有力的打击，因为他没法拿球。你一拿球，三个人就协防。 嗯， 协防过去吧，他还脚底下非常干净。 嗯， 就能把你给防守，就靠身体给你挤出去，所以你真的非常难拿球去组织进攻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啊，当然了，梅西这个点球确实是一次机会没有抓住，我觉得非常可惜。 嗯，这个也只能说啊，就是说就是阿卡琉斯的脚后跟儿。对，就是任何一个巨人可能都会有他的脆弱的 点。对， 他当时应该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是， 但是昨天呢就是昨天了，是吧？咱们说来看看今天，今天我觉得德国队大家众望所归啊，再加上阵容基本也是他在拜仁啊拜仁啊这些阵容最强的也都上来了，然后巴西我觉得这一届也是很受瞩目，就跟法国这个天才队一样，不知道你们俩觉得巴西这一届会不会走得比较远一点。 子昂先来说，我看一下，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今天有人问我嘛，就是我觉得巴西今年的问题啊，是看他们能不能从这个14年的这个惨败当中吸取教训啊，以及就是说态度和心态上更加的认真成熟。14年的巴西本土作战其实是被寄予厚望的，而且呢他们在遇到德国以前的这个赛程啊都是踢得不错啊，直到这个内马尔那一次的重伤， 对 啊，然后就是休息了很长时间直接就下场了，然后在遇到德国之前第二哥席尔瓦也上不了了，那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不了以后导致了他们的这个惨败，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是是是、啊、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说实话南美人踢的一般都是快乐足球，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和欧洲足球的特点就是欧洲足球严谨有条理，他们是一个团队型的东西，南美足球是更加的注重这个灵感啊，还有这个创意等等，所以说有 的 时候 发型就能了解， 对，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飘一些浪一些啊， 对， 那这个经历了这个1-7的这个14年的惨案啊，说实话这个巴西队全队上当时整个的每一个球员都遭遇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口诛笔伐，真的是在家门口丢了自家足球的脸，所以说现在我不知道这些球员们能不能在今天展现出一个更成熟的整体。 那今天晚上是凌晨2点啊，巴西对瑞士的这个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和双牙的那个关注率可能不相上下，即使凌晨2点大家也应该会熬夜看这场球赛啊。 是，我觉得这一届我个人感觉巴西还是阵容比较豪华，再加上内马尔啊这些巨型顶级球星的加入， 对， 我觉得巴西应该出线应该不成什么太大问题，就看今天晚上是到底能浪进一个还是浪进俩。 但说到阵容，我突然觉得有时候也不能太，你其实法国今天阵容也不错，但是昨天那场 法国别说了，太伤心了吧， 昨天其实那场踢的有一点混乱啊， 对， 就虽然2-1赢了，但是觉得本来我猜的 还不是澳大利亚赢的， 对，就感觉澳大利亚踢的其实也挺拼，而且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我们猜这个强势队和弱势队比的时候，都感到弱势队特别的拼啊，就是从这个态势上， 这玩命， 对，不管是这个冰岛啊，还是澳大利亚，还有昨天这个秘鲁对丹麦的时候，都感到其实从这个整体的气势上，其实是还是特别有这个干劲儿的感觉。 对， 然后秘鲁呢，昨天跟那个阿根廷一样，也是痛失了一粒点球， 是，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哎，点球总是感觉左右了这个球局一样，这绿茵场上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对，那子昂你就负责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水友跟咱们说什么问什么问题啊。 对 对，然后 今天晚上首先是这个哥斯达黎加对塞尔维亚哈， 对 啊，这两个球队我不太熟悉，你们两个有什么看法吗？ 我是个人感觉哥斯达黎加能赢，因为我觉得哥斯达黎加有一个皇马的守门员，但是塞尔维亚呢很多人看好他是因为有一帮新秀啊，是等于场上所有队员都被很多豪门都相中，但是我仍然觉得哥斯达黎加在4年前这些老将的带领下，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胜塞尔维亚。 子昂，你觉得呢？ 其实这场比赛啊，反而是今天啊，很多这个我身边的比较专业的解说员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因为其实另外两队的实力差距有一些这个稍有悬殊哈， 是， 而且呢，这个就是特别好玩的是，今天这三场比赛啊，全部是一支典型的欧洲队对一支典型的美洲球队。那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实力相近，是两种足球风格的一次最实力接近的今天晚上的碰撞。所以说他们还是很期待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可以给自己小小打一波广告，大家可以这个在微信上搜索我的这个公众号基层解说员啊，这里面呢有很多的 这个 是就是 吗在、 是因为我平时也做这个足球的解说工作，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解说员啊都会在这儿这个出谋划策，然后一起去聊球，然后砍球啊，这个也跟大家就是经常聊一聊哈。这个我们这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说啊，这场比赛肯定会很激烈啊，对抗会很强，但是到底能不能有很多进球反而不一定。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边的这个里面最大的球星，可能你没有意识到的是纳瓦斯。纳瓦斯是皇马的这个门将啊， 对， 就是保他们欧冠三连冠的门将， 所以我就很看好他这个门将。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首先塞尔维亚这边想进球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屏障， 是， 但是呢这个塞尔维亚这边也是以这个防守强硬著称的， 啊，卡巴雷罗等等等等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强硬派的防守球员跟冰岛啊有了一拼啊，所以说也是欧洲的这个强硬派的球队，所以说这场比赛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到底能不能撞出一个大比分来，这倒是 就看了， 就待定啊。刚才子昂说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应该是埃及对乌拉圭，摩洛哥对这个。摩洛哥队的是 摩洛哥对伊朗 啊，伊朗、都是0-0，感觉大家都要觉得平局的时候， 哎、对， 就在一分钟出现了绝杀， 突然神经上盯不住了，就被来了一 下。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以为平局，去上厕所出来，突然发现1-0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 也没准儿。我觉得足球这都不好说， 真的是、 啊，我觉得咱们上半场跟大家聊这么多足球呢，主要是因为足球跟游戏那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很盛世的实况足球刚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这个非法啊，可以说足球游戏在这个游戏业中都是当仁不让的。包括我们可以说非法，我们可以看到非法游戏其实尤其是今年出了2018俄罗斯的补丁， 是 包括我跟子航之前还聊过 Switch 的那个事情啊，包括我们 PS 其实都是同步的嘛，因为非法出了这补丁。我觉得足球游戏在游戏业中还是独当一面的，还是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呢，我们包括我们982中午的那个节目啊，用足球游戏来预测一下今天下午三场比赛的比分啊，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将会对出怎样的阵容呢？啊，我们将会派出我们的大佬德国的球迷李可啊来对阵， 隆重介绍。现在我要有个出场那种感觉， 对，要对阵。啊，我们的这个足球专业解说子昂， 啊， 我说实话，子昂之前是玩的还不错，李可是从来没玩过。 对，我只是看过这非法的比赛。 对， 但是呢，在没准初出茅庐就成为一匹黑马，也没准啊。 对， 你们俩不要给我形成太大压力。 等会儿子昂你也教他一下怎么传球、射门什么的这种。 不要暴露我的这个连传球、射门键。 从头开始， 对， 咱俩有人问咱们什么问题吗？那会儿， 其实大家还都是在这个讨论这个世界杯的事啊，就是说这个，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的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我在处在一个大嗨的状态当中。 OK。 确实是属于这个六月份这个世界杯啊，都成为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谈点啊，不管是朋友们见面啊，还是平时的工作的时候，这个， 那行，那就让我们先来进一段秒懂二次元，二次元之后呢，稍微半点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就进行我们的游戏对战环节。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童音。今天的秒懂二次元要带你一起泡面，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泡面，今天是要来向大家介绍一类短小精悍的泡面伴侣型动画，它就是泡面番。有的小伙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关于泡面内容的作品。其实呢，泡面番指的是一集时间很短的动画。这类动画的时长通常在3分钟到6分钟左右不等 ，OP 占1分钟 ，ED 又占掉1分钟，实实在在的剧情只有1到2分钟，主要以四格漫画改编居多。剧情呢，以搞笑、温情、欢乐向为主。看似过于简短的泡面番，却在长度上刚刚好相当于泡一杯方便面的时间，因此得名。等你把泡面泡好了，动画也看完了，这么见缝插针的看番，简直就是追番界的劳模呀，必须要为这类小伙伴鼓鼓掌。近年来泡面番的数量不断增加，看泡面番的观众也越来越多，优质的泡面番简直就和一碗黯然销魂的方便面一样，让人意犹未尽，欲罢不能。以后米娜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佐料就不光只有调料包、火腿肠还有卤蛋什么的了，还得加点泡面番才能够愉快的吃面。在这儿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几部泡面番当中的战斗机，比如十万个冷笑话、搞笑漫画日和、黑塔利亚、小凉宫春日的忧郁等等等等，让精品泡面番陪你吃面。说了这么多，真想现在就泡上一杯面，打开一部泡面番，就着泡面吃番剧，就着番剧吃泡面，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大家的幸福指数彻底爆表。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

绝杀德国，绝杀了阿根廷。 绝杀、嗯、 今天我应该不会给他机会了。 好，那行， 游戏里岂能让我，对吧？啊，对，其实说到这个德国对阿根廷呢，也是2014年那场特别精彩的比赛，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走进了我的球迷生涯，然后粉上了这个德国。但是有时候也是还是挺喜欢梅西的，所以有一点有一些这种啊，对，所以呢，我刚才还问了子昂，我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模拟了他们那个实力？然后子昂跟我说，上面这个有进攻、中场、防守的这个指数啊，还是感觉到有一丝压力的。毕竟呢，啊，但是我还是不能代表德国队的实力。 你知道射门是哪个键吗？ 我知道，我刚刚已经速成了一下，子昂带我这个五分钟速成了一下啊。 好， 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嗯。好，那现在画面中间啊，就是你们看到游戏屏幕中间，其实就是你们二位了、 嗯、 啊。现在主画面都是游戏画面加你们二位，我只有声音出演。那你们准备好就可以自己开始 吧。好，咱们开始吧，按哪个开始？ 这个是确认。 哦，球衣也可以选择。 是的，你可以选择。 哎，这里哇，梅西哦，这里面真的是按照里面那个人。 还有亨梅尔斯。 哇，我觉得我选这身白色的这个。 那我选这个酷酷的黑色。 哎，可以啊！今年他们这个阿根廷也是这个黑色球衣，嗯、那就开始了。 你们现在说话都听得非常清楚啊，这个麦我调得很大 啊，能不能让这个2014年的决赛这个重演呢、嗯、 哎，我们这个比赛还给我们分配到了墨西哥 很有趣哦， 莫斯科球 莫斯科啊、哦、对，因为是俄罗斯2018嘛，对， 乌鲁尼基球场， 哇，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球场。 哎，你们真不要说，没准这一届小组赛后来八分之一，对，遇上了啊。 那看我们这个今天这场比赛能 不 能 不敢想 预看预这个等于预料到这个比分啊。 好， 不行， 那我们也来一下， 真实啊，这个 我们也来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比赛开始了，德国对阵阿根廷。 你看你在这个， 我在干嘛？ 白色的球员，你看有一个小蓝标。 哦，哇，那我是不是应该抢断一些？哎，这是梅西吗？ 哎、这是抢断下来 的。哎，我抢断了。 对，你刚才罗伊斯抢断了我。 好，传球， 把球抢回来。 哎， 我这德国球员上来踢得非常彪悍， 两个大铲球。哦，蓝标的是我是吗？ 哎，怎么自己摔的在那儿？ 这 个不会当演员。哎，好，传过来。我应该是往哪边进？ 哎呦，一记传中，德国 左边进。 哦，红色这边是他们球门。 刚才德国发展了一 个，这 个 德国的这个，哎呀，我们这个控球率，哎呀。哎呀， 现在整个白衣服军团啊，这边显得很手忙脚乱。 不是，这个切换人有时候有点，哎呀，梅西控球了。这个 我这个吸取了昨天教训，就不能让梅西拿太多的球，不然的话全都围上来了、嗯、还是要发挥阿根廷其他这些有实力的球员。就、 哎、这球断得漂亮。 哎，这球断下来了，就是我昨天看了就觉得 投球 阿根廷的 球员，哎，怎么来控制投球呢？ 投球其实也是跟传球的键都是一样的。 哦， 哎呦，这一次中场漂亮的抢断，德国队。 哎呀， 啊、 传断了， 阿根廷中场给传断了。 这个、 我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双方呢打的还没有什么进行有威胁的一次攻势，阿根廷也在试探这支德国队啊，年轻的德国队。 各个人。 现在可以看到德国队有一个人经常在后边自己摔倒啊，这个应该是。 为什么我的这个防守总是人离他很远？ 某奶没有喝够啊，这个，哎，又摔了，哎，又摔了，德国队一直在摔跤。 铲球，哎呀，遗憾，梅西好断头球， 哎、漂亮。 大家对梅西都很。 哎，我这往哪儿传呢？这边没人啊。 我现在特别希望下一场比赛阿根廷的时候， 嗯， 阿根廷能够让这些其他球员真正的明白这个战术到底什么意思。哎，这些球员。 啊， 就是说我觉得昨天这个比赛，我看出来阿根廷球员是拿到球以后、 嗯、 我自己想挥洒一下施展一下，突然想起来，哎， 要给梅西， 不太好弄，给梅西吧。其实要么咱们就一起统一了，就是 对， 你要传球了那个、哎、要么咱们就统一精神、哦、说咱们各踢各的，就是说各尽其职，就是说这个百花齐放，要么咱们就好好的围绕梅西打。就感觉他们都是绕了一会儿吧，这个自己玩了一会儿，然后发现哎呀不太好弄，那就给梅西呗，反正战术这么说的，就有一种这种。 对， 哎，刚才这儿摔倒，哎呀， 这应该是要吃牌了啊！一次犯规， 犯规了啊！一次犯规、嗯、 啊，应该是口头警告啊。 嗯，哎，从这个 阿根廷赢得了一场定位球、 嗯， 还是开出了战术的一个对。 哦，这是 吃到一张黄牌还是？ 刚刚那个任意球，刚才那个角球有点。 哎，这局中塞还不错。 梅西又控球， 梅西、哦、梅西在禁区内啊，还是被铁桶般的守门员给断掉，但是外场还是阿根廷的。 这球我没有想到， 为什么我总是一脚被踹到了敌方球员的脚下？ 现在由德国队发边界球啊，德国队可以说前场时候不在状态，总是没喝某奶老摔倒，钙有点不足， 哎， 又是自己传出了边界啊。 这个有时候位置会慌乱之中有点难操控。 我们一看啊，这场已经接近31分钟啊，还是一支阿根廷在德国的禁区内、禁区周边游走。 哎，这其实 但是德国的防守也很稳固、哎、啊，阿根廷找不到一次机会，现在两个人加防。啊，球还是在阿根廷的脚中没有漏下，现在传给梅西一脚，哎，传给禁区，看能不能有， 哎、 有动作啊，还是在阿根廷的脚中，下边路，还是在禁区传给里边，漂亮，能不能打门？还是被德国队的防守队给断掉，看德国队这次的反击能不能组织快速的反击？哎，这记、 哎、传掉了， 哦，漂亮漂亮， 球传的很有意思、 啊，这个球传的非常的漂亮，这个配合啊，德国队可以说变成了精湛的脚法， 这个、 啊、但是。还是德国队又一次抢断啊！但是这个力度大了， 哎、 直接被 我按错，应该按传。我这个我基本上一直按这个射门这个键。 迪克刚才那几个传球还是 有点意思啊， 。来看阿根廷这次反攻啊，德国队的后卫后防线还没有完全就位。来看这一次，哦，射到了德国队啊，漂亮！德国队这次抢断啊，又是想在 我突然觉得这个控球率还是可以的，就是 对突到禁区的时候被抢断。 这边有点没人了，没人 传。但是德国队的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在对方的进攻区不知道如何来组织进攻， 就是人都没跑过来，然后自己进攻也没进攻好的感觉。 现在上半场伤停补时2分钟。 哦，已经到上半场就结束了。他这个比赛是就是 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次进攻机会，阿根廷应该是啊被德国断了，但是还在阿根廷的脚中，外线一记打门看有没有， 哎呦 一记打门，哎呦射高了啊，但是是一次有威胁的尝试， 但是这是我们整场比赛的第一次射门。 那我们看一下上半场啊，上半场德国队射了一次，阿根廷射了3次射门， 对， 总体来说对 上半场还是挺精彩的，我感觉。 对，你们俩来自己解说 一 下吧， 这个资深玩家和我 这 样的， 这个从这个控球率来说啊，73-27，我觉得我还是有面子的。 然后传球精准度，这个、 你们俩别的数据也没什么可看的了，感觉。 哎，但是我不得不跟这个可姐说啊，下半场你将会看到 你要发挥真正的实力 了， 是吗？哎，下半场是我们来控球哈， 别忘了球门是换方向了啊。 哦，换方向了。你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我刚 要 往那边， 你 要 现在往右踢了， 哎 哎、啊、 哎呦有点转， 非常漂亮的妙传呢，传到了阿根廷队员的脚中。 哎，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现在阿根廷又是给了中路，米西拿球看能不能过， 这个确实防守很严密啊， 德国队的这个防守，哎，漂亮，德国队又一次干净的从脚底下断了球，而且德国队的这个妙传有点像西班牙的一个传脚战术。 哇，这个传球我感觉还挺 非常漂亮，但是这一起球啊，还是德国队员的身体素质能跟得上。那看阿根廷呢，也是有一点慌张。现在德国队进到阿根廷的禁区前场，看能不能有所突破。现在传到边路，德国队看这一球能不能传中，还是在慢慢的找机会。德国队的这个传球最近发的非常好，看这中路能不能形成有机会的打门。 哎呀，这哎呀、 啊，但是这一脚漏掉了。后传不知道是为 什么，其实有几个非常假的传球，然后就哇，德国的这个防守， 我们可以看这个阿根廷直塞中路啊，但是还是被德国中间给断了两个人之间的传球， 抓疼打 得 了， 哎，又是被传球出现失误，被阿根廷拿到，看这一球能不能中路打门，有没有机会？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真的还是，哎呀，又掉了， 又是被阿根廷在前场一个失误给抢断啊，德国队断了球。看这一季能不能组织反攻，德国队。 哎呀， 又是被阿根廷断了球，就像我们所说的，上半场的控球率很说明问题啊。现在阿根廷又是一个有威胁的一个外围进了禁区，阿圭罗能不能一脚射门？啊，德国的门将， 多亏了我们的门将。 那阿根廷迎来一次角球的机会。啊，在角球中应该德国队比较占优势，因为身高的高大啊，果然第一点是被德国队抢到，但是外围还是阿根廷的队员在控球。危险还没有解除，来看梅西的中打门，哎呦，打在了门柱上、啊， 打到了门柱上，有点可惜。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手柄的震动。 嗯、 哦，这一次女神站在了德国队的这一方。 哎， 怎么守门员都加入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德国队的这个战术啊，让子昂有点摸不到头脑。他们一转西班牙的风格。 哎呀，总是传丢，这才行。 德国队现在队员呢在于一个不敢拿球，每个人不敢持球过超过两三秒啊，在于频繁的一个传递， 总是怕 所以出现的失误很多， 我有点担心。哎，这是 阿根廷又是一记漂亮的传球，但是被德国队中场断了下来。德国队这场能不能二打二突破后防线啊？但是还是被阿根廷的后卫给阻断了下来。这一记掏空，阿根廷拿球， 梅西拿球， 左边 又有点危险了。 梅西再往中走，再往中绕，再找机会，但是德国队的后防线也全部回位了。看能不能在德国队的后防线上撕裂一个口子。 哎，不得不说玩这个游戏感觉 德国队在三防现在进了禁区，一脚打门打到了德国队员的身上， 感觉能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游戏的这个不管是规则上。 现在德国队在一个妙传，又是出现了失误，在阿根廷停的脚中，又是在后场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我们再来看这一球，阿根廷在禁区内边路能不能传中。 哎呀 出界了， 这球子昂是不是有点贪了， 想下笔狠一点 啊！全场现场也是给了一定的嘘声啊！现在等待德国的守门员发出这一记球门球，给了战术的球门球啊！ 哎呦， 哎呀，现在德国队的这个控球很成问题啊！基本在阿根廷的炮火之下，看能不能防守住。看阿根廷这球，上场带球又到了禁区、 哎、 啊！德国队的一记漂亮的抢断化解了这次危险。看德国队的快攻，但是没有人啊！德国队 传到哪儿去了？ 德国队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犹如昨天的冰岛一样啊，死守但是没有快攻，节奏上还是需要发生变化，尤其在进攻发生变化。德国队又是抢到了这次控球权，但是对于阿根廷呢，四次的射门也形成机会，因为德国的防守真的非常严密。看最后一球的机会被阿根廷抢断，阿根廷能不能组织这次快攻。 哎，这次抢断还挺漂亮的。 阿根廷现在形成了梅西带球啊，梅西带球突破禁区，一记打门啊，守门员非常漂亮， 哎呀， 扑入了这粒进球啊！ 哎， 后面的补射也是因为角度太过刁钻，所以造成了一次角球。 刚才那个真的很真啊！ 阿根廷的角球 有了，哎 哎，这次在禁区内，德国队能不能解围？啊，漂亮！德国队还是在头球方面，我们看阿根廷目前没有一个太好的战术了。德国队的防守非常的漂亮，包括抢断，能很多次瓦解阿根廷的进攻。我们再来看这一次危险没有解除，又是啊，德国队又是拿到了。 哎、这就是0-0了，一个尴尬。 好，我们这个全场比赛结束啊，来到了0-0的一个比分。 结束了、啊？ 嗯， 我以为还有上 结束了， 意犹未尽、 啊。怎么样？你们俩要再踢一场，还是先回来？ 要不你来一场也不错。 我不会啊，你还是你来吧。 你可以速成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用经典加时，我们就像真正的决赛一样。 好， 可以可以，我们来加一个伤停补时吧，对吧？ 好，那现在来到了补时阶段啊，阿根廷和德国0-0。 这就真的2014年重演了，就是绝杀一下，对吧？ 一开始是一个平局。 嗯，好像也是在、 德国队的防守 不能重演。 德国队的防守在 这 个。 我这次应该是往左踢还是往左踢？ 对，是往左踢。 往左踢。啊，德国队现在主教练像喝了酒一样啊，很懵。 哎呦， 哎呦，阿根廷这个没有裁判没有吹， 一会儿球结果就会掉，所以我总是一般会传球。 我们来看啊，德国队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的漂亮，形成的这种协防还有三角的这种战术还是非常的，脚底功夫也非常硬朗。德国队今天啊，这个中锋和后腰啊都是表现非常的不错的，就是他们进攻有点打的没有头脑。前锋基本没有用到德国队，德国队现在就是防守非常的漂亮，但是未必能带得过中场。来看阿根廷这次啊，又是被德国队解围。德国队的这次三防三的这种协防战术非常的成功啊，给阿根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哇！ 哎，漂亮，这次过人啊，漂亮，这次凸显个人能力，但是还是被梅西断掉。当然，在这种世界级球星的脚下啊，来，我们来看这球，阿根廷。带球突破禁区，身形一打门、 哎、 球进了。阿根廷能不能中场啊，在加时赛的时候104分钟直接一脚中路抽射，可以看到非常的快速， 难掩的失落。 子昂，你对于你这球有什么一个战术的解说？ 19号埃圭罗射门是吗？ 对，这一球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确实，我觉得这个可解他的这个防守啊，确实，或者说他对足球理解我觉得是有的，包括他这个刚才这个回传门将的这个化解险情啊等等，我觉得都是有的。所以说他摆出一个防守的阵型，让这个还是 哎呀， 阿根廷怎么传啊，传不进去。 对， 所以说我就只能说单兵作战来几脚远射， 是 这个没想到运气好。是 这阿圭罗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的厉害， 反弹上去了。哎，还有时间吗？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德国队还是有机会的。 你要知道，上一次德国队在这个打进加时赛的进球之后，我也觉得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所以这历史是重演了，只不过是相反的重演了，对吗？ 哎，德国队这次又是被化险，那全场比赛结束， 结束 应该是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哈。 嗯， 哦，上半场结束，对， 还有15分钟的机会。 哇， 好看下半场德国队能不能有所发挥。 这次我该往右边带了。 对，目前还是在德国队的脚中，这个球又是被阿根廷后场抢断。看阿圭罗这次能不能有所发挥，又是一个个人能力的一个秀，但是被德国队的后防线啊， 一通操作猛如虎， 但是被人很轻易的一个抢断， 一看战绩零杠五， 怎么了？ 这球是有犯规，啊，应该是提前出界了。 德国队的犯规是吗？ 德国队的身体素质可以看还是非常的强劲，在这一场。 哎，突然很想看他们两队打一场。哎， 可以回顾一下 阿根廷 的这个决赛。 对。 对，我觉得还是非常。 来看子昂能不能又进一球，又是阿圭罗带到禁区外，哎，但是被脚有点慢掉了。还看这球还有希望。 其实有时候射门的时候带到禁区之后就不要犹豫，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方也会有一个猝不及防。 没错。 嗯。 就是阿根廷昨天就有好几脚， 是 因为犹豫就把球给丢了， 对， 让我很痛苦。 哎，德国队的这几次传防非常的不错，看能不能有效组织一次有效的进攻。 哎，踢飞了， 又是一脚踢到飞。我发现今天德国队非常不在状态啊，应该跟昨天晚上咱们的时差应该有关系，因为俄罗斯这边啊球快出现极昼的现象啊，德国球员睡不好觉休息不好是很大的问题。 嗯，谢谢。 来看阿根廷 的 这个脚法，哎，德国队的防守还是做的滴水不漏。 哎， 又是被阿根廷在中场的一个抢断。阿根廷今天在中场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啊，这个球动作也是非常的大。 是的， 哎呦， 应该说德国队留给德国队的时间应该非常的少了，暂停补时两分钟，应该马上就要吹场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看阿根廷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阿圭罗能不能又再进一球？啊，一脚打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哎、 好，一次长传，看能不能？哎呦！哎呦，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在加时赛中1-0战胜德国。 嗯， 来，两位先回来，咱们继续解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进攻上还是有点欠缺的。 哎，你进攻上是缺少很多的这个方向。没错没错，这个进攻上还是缺少很多的方向啊。 防守还可以，哎，但是这个游戏真的， 还可以， 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给这个漫游的粉丝们推荐一下啊。对，不管是特别适合这种又这个球迷的观众，然后同时呢也喜欢玩游戏的， 是 一个这个参与感和体验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嗯， 让你有一些对足球的基本了解了，是吧？ 没错，而且自己在踢的时候，这个感觉会对他们那个阵型啊，还有这个之间的这个配合啊，会理解得更深一点。 你觉得你刚才主要失误在哪儿？ 我是在就是拿到球之后到了他们这个进攻区域之后就心理上会有点慌乱啊，然后呢不知道该怎么进攻，一呢是对这个游戏不太熟悉，二呢还是心理上有一点这个紧张的。 是， 就是有时候你看我都带不到禁区，到禁区了我可能就射门了。 关键你防守啊，就跟子昂说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是 这几次妙传踢出了西班牙的感觉。 而且子昂告诉我那三个键干嘛，但是我基本只用到最下面那个键，我一直在按最下面那个键，那个好像是对，那个好像是一个是就是传球是吧？然后一个是就是小抢断，就只用了这两个键。 是子昂呢？刚才这场比赛，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是上半场。说实话我是轻敌的，就是在这个你看我你会看到我用了很多的这个球员的个人技巧，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瞎踢，就是说我球员在瞎带，我用各种花式技巧，你看他在瞎带，但其实都不是有实质性的威胁哈。然后下半场我想我要为阿根廷争回荣誉，然后但是其实真的我就是加紧攻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防守还真的挺厉害。 嗯， 像德国 队的防守真的很厉害， 对，很严密。然后在包括一些这个出球的时候，他的这个出球的线路选择的也非常的明确，很明白。我觉得还是当时就出乎我意料了，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呀， 就像昨天梅西罚那个点球一样。 是， 你说咱们这个不会今年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等阿根廷真的遇上德国，真的出现1-0的战局，我们这个节目就神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的预测。 真的，就我当时看比赛的时候，就是觉得德国他们的这个配合还有传球做的严丝合缝，基本是滴水不漏。然后今天玩了之后，就感觉到德国的这个后防，因为他基本是模拟了那个球队他的这个比赛的实力嘛，所以我感觉他这个后防线真的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攻过来之后防守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也有可能是我的操作有些失误啊，还是有几次错失了机会，因为有几次球都基本代理半场了。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无论咱们判断的怎么样，但是双方还是奉献了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比赛呈现啊。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游戏啊，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适合老少皆宜的，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样一个氛围下啊，大家也可以看都不爽自己来玩一把，我觉得还不错的。 尤其是在我们球赛没有开始，因为我们这几场球赛基本都在7点啊8点这种开始， 哎， 是， 对， 我觉得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自己来玩一下。 嗯，那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场这个名字我怎么记不清了？哥斯达黎加 对阵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啊，这场比赛啊，想必大家也已经是蓄势待发，因为这种越是实力相差不大的球队，感觉看点越足哈。 是， 嗯， 那 我 们不如在对在节目的最后，咱们三位再各自预测一下比分吧。 预测这三场吗？ 就这一场 啊。这个毒奶这个事儿吧， 子昂你先来是吧？ 对， 我觉得呢，这三场比分，我觉得第一场我。就是大胆预测0-0， 0-0是吧？ 对， 好， 是。然后第二场呢，我觉得德国和巴西都应该是2-0的这个分数，德国可能会更优秀一些。 嗯，子昂还是给出了很大胆的一个印象。 对，那对于这个球队的了解，我肯定是不如子昂了， 没错， 但是我比他多了女人的第六感嘛，对吧？就不管是昨天乌拉圭和伊朗啊，我都有一点第六感预测准的感觉，但是我没想到他最后一秒绝杀，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在今天晚上这场，我觉得哥斯达黎加和这个塞尔维亚还是会有进球的，有可能会有一个1-0的战况啊。 嗯， 然后呢，巴西呢，我觉得有可能会在3球以上，整场比赛啊，3球以上，有可能是2-1或者是3-0。然后德国对智利呢，我觉得我预测2-1或者2-0。 嗯， 所以我觉得德国应该还是领先的。 是，那都是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测啊。 嗯， 那我个人预测呢，我是觉得哥斯达黎加应该会胜塞尔维亚，德国队应该会1球之差胜墨西哥，也就是说德国队捡一个球就会是平。那我对巴西的预测也是如此，我对巴西也是1球领先这个。 就是2-1或者1-0这种情况 啊，让1球平。 因为今年这世界杯感觉大家都很拼啊，所以进一球感觉不是很容易。除了开场的这个俄罗斯对战这个沙特的5-0 开幕战、啊， 后面基本上都是1-0、2-1这样的战况， 是、 还没有出现太大比分的。 是，那我们也是再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吧，也是大家等会儿可以去子昂的，子昂你自己说吧。 咱们说一下、推荐一下你的微信公众号、 一会儿可以搜索这个，当然了今天我推送刚发出去啊，不好意思、我的今天的这个由于太过悲伤了啊，所以说我今天推送这个前瞻预测错了啊，搜索这个基层解说员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各种这个小看法啊、小文章、 可以啊。就、 是 今天工作也比较多啊，这一天都住在电台了 没有办法，电台是我家。 对对对，所以再推强行安利一波啊，大家还可以去微信上搜索基层解说员啊，来搜索子昂，支持一下子昂。 好，那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请各位在每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持续关注。那今天由于我们现场的一些设备，我是无法看到大家弹幕了、那反正我也是祝愿大家在这几天世界杯里注意好身体，保护好身体，休息好身体啊，然后一起狂欢吧。 没错、也希望大家支持的主队能够取得胜利，当然如果要是会有一些遗憾呢，也要开开心心的，毕竟这是一场享受的足球盛宴。 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台的接下来的节目，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另外呢，还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另外关注我们的 B 站漫游嗨翻天，点一波关注，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之前上传的视频和正在直播的游戏。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同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 QQ 漫游群5675566693来加入我们的游戏活动啊。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子昂，拜拜。 拜拜 子昂，拜拜。